面前，梳一面镜子，让你看一看你心灵的损失。 皇阿玛，不好了，香妃娘娘变成蝴蝶飞走了。 地主家也没有余粮。 对不起，我是警察。 哎呀！ 大棉袄配二棉裤，里头是羊皮，外头裹着布，哪怕零下40-50度，黑天压打冷，咱也不敢露。 宋之，拖出去，赐一丈红。 娘娘饶命啊！ 今晚有戏。 飞雪连天说武侯，德华姓马也姓刘，阿甘爬上基督山，卓别林占杨小楼，浩然磊落燃指歌，今晚有戏解忧愁。大家晚上好，这里是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AM927，正在为您直播的今晚有戏，我是主持人郑磊。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哥啊。我们的982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您可以通过查找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视频直播，就能体验我们全平台可视化系统和我们实时互动。 嗯，在这里呢，我们还可以通过982的深度合作直播平台花椒直播，找到活力982，收看节目的直播，参与到节目的互动中来。 好 好，我们来介绍一下今天到场的嘉宾，青年导演马岩，老朋友了。马岩你好。 大家好，大家好。 马岩刚从深圳回来。 对对对， 南山戏剧节。 对 对, 对， 演出效果怎么样？ 非常好，非常好。深圳观众热情， 特别热情，是吧？天也热吧？ 非常热，33度。 啊，你回来之后直接跨过了秋天，直接进入了冬天。 他是10月10号回来的，北京那天特冷。 哎呀， 下了飞机几点呀？ 凌晨4点。 行，很辛苦啊，也是要。 那肯定是相当的舒爽，就温差比较大。那个凌晨4点大概有几度吧？那天 没事，人是冷的，心是热的， 心是热的。 对， 哎，好，那再来介绍一下另外一位嘉宾，我们青年演员汤欣。汤欣你好。 大家好，我是汤欣。 欢迎汤欣。 汤欣啊，这个第一次来到我们的节目啊。 对， 不知道大家看不看电视剧啊？汤欣演过很多啊，很多电视剧，比如《信访局长》啊什么的。他后面很多电视剧不让我一一给大家念啊，那我就不念了，人不让。 低调低调。 汤欣在里面的饰演的角色呢，大部分是相当比较成熟干练的女性，但是今天坐在我这 儿，那不跟你撞戏路了吗？ 啊， 那不跟你撞？ 我一不成熟，二不干练，我哪中戏路了？ 就占了一个女性， 好吧， 成熟干练的女性， 真的就是先到我们这一坐，也感觉不出来，就是特别年轻，特别青春活力， 充满了活力、啊， 那是大青衣的大青衣的脸。 大青衣的脸 逆生长 到细致了，应该把叶鹏他们叫来，是不是？真的演的时候有没有什么就是对自己来讲比较难的呢？塑造角色的时候， 我觉得可能还是就是年龄感，就是之前演的那个，我们那个年龄感特别的大，因为年龄感大的这种角色，就是他的内心的戏比较丰富，可能就是在把握上面可能会比较觉得比较难一点。 我终于知道你为什么看起来年轻了，因为你没有内心戏。 因为我的年龄感年轻啊。 啊，对，是这样。 我的内心戏都挂在脸上。 瞬间解读了你啊。 哎，其实呢，你看汤欣的另外一个词，就是另外一个意思呢，年轻的角色呢，就内心戏不用那么丰富了， 啊， 差不多就可以了。不是这意思吧？ 就年轻的可能他表达的方式会不一样， 更直接一些。像我嘛，挂戏 了，都表露出来了， 直接挂在脸上就好了。 对， 二位来呢？今天我们在下半时段的这个戏中戏的时候呢，唯独非常经典的一段话剧啊，《暗恋桃花源》，赖声川导演这一版呢是金世杰老师。这个金世杰这两年的这个荧屏的形象，大家可能比较熟悉，《师傅》里边的这个啊，这个武林高手啊，然后还有这个咱们看没看过这个《大鱼海棠》里面配音的那个，给那个巫婆配音。音的也是他，他有很多特别， 包括《绣春刀》里面的魏忠贤， 对对对， 哎，然后包括最近热播的《楚乔传》里边那个太爷，对不对？ 哎， 二爷，我天，后面还演了那个《乘风破浪》的公安局长。 对，其实金世杰老师以前还演过无数太监的角色， 是啊， 特别特别的， 对 啊，对，这是最近的哈，就是他那个声音啊和那个形象就特别到位，就那种味道让你感觉特别特别。 所以说，你看他演和蔼可亲的角色的时候，你也觉得哎呦，这就是我们身边的老爷爷。当演那个 个大奸臣或者是演太监的时候，你会觉得哎呀怎么恨得人牙痒呀。所以刚才我为什么说到乘风破浪里的那个金所长派出所所长的时候那么正派的角色，他演起来毫不违和，非常正派。 对， 所以说这个要不然说老戏骨就是老戏骨呢。 当年金世杰老师也是在话剧舞台上特别活跃的啊，就是他的在话剧舞台上，一会儿我们可以听一段当时这个原声啊。当时这是丁乃筝，这和丁乃筝一起饰演的，这个当时他演这个江之我想一下，是江滨柳啊、云之凡是丁乃筝演的，后来电影版的是林青霞， 对， 然后还是金世杰在饰演，就是确实一个很经典的一段话剧。下半时段呢我们一起来围读一下。那好，上半时段呢我们还是介绍一下网剧和网大。首先介绍的第一部是， 第一部叫做翻个片啊，叫小五当官。哎，播放平台腾讯视频，单日播放量3544万，成绩很不错啊。 嗯， 呱唧呱唧哈。 这小五不是这个四哥演的吗？是吗？ 这个人家是有乡土气息的民国剧啊。 嗯， 讲述的是北洋年间的真假县长的荒诞故事，有点像那个让子弹飞的剧版故事啊。 嗯， 原本呢在太阳村崩苞米花的村民王小五啊，为人忠厚老实，因为结婚多年膝下无子，经常被人取笑捉弄啊。 嗯， 这个剽悍泼辣的妻子田大红经常啊找着各种偏方让他用，来大郎该吃药了。 完， 没有啊，这个人是治不孕不育的啊，但是 他也多次中毒啊， 多次中毒啊，偏方嘛啊。县长夫人刘惠帝不愿意失去即将到手的荣华富贵，又要偿还丈夫买官欠下的大笔饥荒债哈、 嗯， 威逼利诱王小五冒名顶替去当县长，闹出了一系列啼笑皆非的故事。 嗯，大家感兴趣呢，可以看一看这部具有乡土气息的民国喜剧《小五当》。 后面编剧还写了一段剧透呢、 啊、 谢谢我吧，我没念。 对，王哥这点特别好，由于自己是追剧的人，他特别恨别人剧透、 嗯、 所以说基本情况下我们能不给别人剧透就不剧透了。 我跟你说，这剧透再多干几回咱节目就真没人看了，这样不能这样， 我们要做到让人没人去看那个剧 啊， 这才是我们的节目目标， 对我们的节目欲罢不能是吧。 哎，对，好，再来介绍一下第二部《维和步兵营》啊，播放平台在腾讯视频，单日播放量达到了3461万啊。《维和步兵营》呢，这个我觉得也是我们现在这段时间大家比较关注的一个题材啊。它是以全能战士林浩南与中国维和步兵营这支队伍的一个共同成长为主线的，讲述了中国维和步兵营从无到有，并在一次次牺牲中不断成长壮大的故事。比如说利比亚撤侨事件当中，这个就是林浩南在执行危险救援任务时救下了战地记者海兰，两个人呢不打不相识，但这个不打不相识就是缘分的开始了。为了响应国家这个军事力量走出去的战略呢，陆军组建了以林浩南为指挥官的首支维和作战部队维和步兵营。不料啊，这个海兰也加入到这个步兵营的训练当中，两个人在训练中呢成为了欢喜冤家。那随后呢，林浩南带领这个步兵营的将士前往西非维和，临行前林浩南为了保护海兰决定与他分手。不料在非洲艰难危险的这个维和工作中，海兰在一个完全意想不到的场合再次出现了，二人再度重逢。在重重危机之下的异国，他们面对敌人，面临着炮火，甚至是各种生死威胁，两颗心几次分离几次交融，最后圆满完成维和任务，双双被授予了和平勋章 啊，听起来好燃啊。 其实我国维和部队在国外是很有名气的、真的很有名气。 是的， 我们可能平常很少关注到这些维和官兵在海外做的贡献，但真是在联合国的维和部队当中呢，我们国家的维和部队呢，无论是成绩还是做出的贡献非常非常大。 对，维和部队呢也是我们这个国家的一个身份形象和身份的名片啊、 嗯、 也彰显了我们大国的力量和这样的国际和平的道义的精神、 嗯、 所以说这个哎呀，感谢所有的维和队员啊，在国外这个抛头颅洒热血说的有点 到有的时候也确实是非常非常 这让我们心里确实是挺不舒服的啊，但是不管怎么说、嗯、也希望他们能够平安归来吧，英雄们啊。 好，再来介绍一下第三部。 第三部叫做爱人同志啊，播放平台多平台，单日播放量1600万。该剧呢讲述了几对出身背景和性格各异的年轻人在革命浪潮当中的命运抉择和爱情的传奇故事。大革命前夕啊、嗯、在广东某偏远小镇，出身大户人家的小姐沈梦苏和余家出身的自淑女陈贵，受这个镇上啊来镇上宣传新思想的富家人子弟这个欧阳春晓的影响，为了逃避各自不幸的爱情和婚姻，就来到了广州。陈贵呢进入工厂做了缫丝女工， 是这个沈梦苏呢，在欧阳春晓的帮助之下呀，进入了中学读学啊，读书。在新学校里，这个梦苏是如饥似渴的学习新文化，接受新思想的洗礼和熏陶，认识了青年教师共产党员麦秋实。从此啊，三个不同出身、不同性格的年轻女性和麦秋实等人一起，经历了省港大罢工、广州起义、白色恐怖等革命斗争的疾风暴雨。 嗯， 在接连接受这个粤港澳和江西苏区交通线的过程当中啊，这群青年呢也经历了血与火的考验，面对危险、背叛、误解，最终沈梦苏和麦秋实一起坚定了信仰，踏上了战火连天的新征途。 好，介绍完网剧之后呢，我们再来介绍一下网大。首先介绍的第一部网大是《有言在先》，这个先呢是仙，我是仙，神仙的仙。 你是仙女，好。 想起了沈腾他们那个小品嘛，我是仙，太白金星啊。播放平台在腾讯视频，单日播放量46万。这个是根据同名漫画改编而来啊，由李子、陈建南、李想、黄恩如等联袂演绎。其实这部剧呢，以前我们已经介绍过这个电影，它主要是一个二次元，它主要是想突破这个现在大家看这个就是动漫改编影视的这么一个比较大的鸿沟啊。你像国外呢，在电影方面呢，这方面改得比较成熟，像漫威宇宙啊、惊奇宇宙啊，它塑造的非常完美。但是在我们国家的影视这一块呢，对于这个漫画改编的影视作品呢，其实大家接受的，无论是看到的数量和质量和接受的程度都不是特别高。所以说呢，这一部《有言在先》能不能像导演的初心一样，能突破我们现在这种次元的巨大鸿沟，我们也可以就拭目以待啊。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关注一下《有言在先》。 嗯，第二部为大家推荐的网大叫做《一声叹》啊，播放平台腾讯视频，单日播放量41万。本片呢讲述了一个科幻悬疑的故事，一生和林夕为了查明校花消失的真相，被牵扯进一个巨大的科技阴谋中，一切都源自叶谦和易教授在科学实验当中的矛盾分歧。叶谦认为长久的实验啊，这研究得出的成果就应该公之于众，用于临床。为了科学的进步，所有的牺牲都是值得的。而易教授啊，不这么认为，他觉得再伟大的科学成果，如果他违背人性，都应该被立刻制止。曾被评为北影校花的演员王婉中啊，校花一届一届，他也有时效性的啊。这个此次呢，在片中饰演了活泼开朗、爱好打抱不平的女大学生林夕，由人气小生龚俊饰演的乐于助人的呆萌学生啊，学霸一生。两个人在经历了校园脱盔狂事件之后，不打不相识，成为了欢乐好友。而林夕呢，因为要查清林父的女朋友，这个也是林夕的校花学姐啊，她那真实身份，意外卷入了一个巨大的医学阴谋，这俩人从此开启了一场科技探案之旅。 包括这里面所大家经常关注的就是伦理啊，科技进步的时候经常出现很多伦理方面的矛盾，这就里面就出现了再伟大的科学成果如果违背人性都应该立刻被制止等等的，在很多科幻题材的电影和一些小说当中呢都有体现。好，上半时段呢咱们介绍到这里，我们稍事休息，下半时段进入我们的戏中戏，大家一起来围读一下暗恋桃花源， 马上回来。 角落里等着寻找，在无忧无虑的时光里慢慢变老，你可知道我全部的心跳随你跳。 北京时间19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真想在你面前竖一面镜子，让你看一看你心灵的最深。 皇后们，不好了，香妃娘娘变成蝴蝶飞走了。 地主家也没有余粮了。 对不起，我是警察。 哎嗨，哎嗨，哎嗨呀！ 大棉袄配二棉裤，里头凉皮，外头裹着布，哪怕零下40度， 还天天打冷喷打住。 宋之，拖出去，赐一丈红。 娘娘。 欢迎各位回来，这里是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 AM 927，正在为您直播的今晚有戏，我是主持人郑磊。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哥。我们的982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您可以通过查找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视频直播，就能体验我们全平台可视化系统和我们实时互动。 您还可以通过982的深度合作直播平台花椒直播找到活力982，收看我们节目的直播。好，再来介绍一下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二位嘉宾，我们的老朋友青年导演马爷。马爷你好。 大家好。 还有我们青年演员汤欣，汤欣你好。 你好。 下半时段呢，我们唯独的这个剧本啊，正好主人公就是一男一女啊，特希望马导 这说这个正好，你们俩真的不用乐，因为我们经常会四个嘉宾啊，然后出现三个都是女性角色的剧本 啊、 一群的那个太监啊、娘娘啊、皇后啊。 上一次节目我们唯独的是选秀女那段， 然后再不然就是一群，比方说什么这个群杂呀、路人甲呀、壮汉啊，就是 比如说炊事班的故事。 对，所以说这次真的是正好一男一女 啊，挺不容易的 、啊、挺不容易的 啊。我们先听一下这个原声吧。当时这一版呢是丁乃真和金世杰老师饰演的，就是他这暗恋桃花其实分两段，一段是暗恋，一段是桃花源、暗恋呢讲的就是这个江滨柳和云之凡啊，就因为战乱相遇相爱的这么一个故事。最后两人再次相见的时候呢，这个就分开之后呢也各自成家，最后再次相见的时候呢，江滨柳已经是垂暮之年，眼看就离开人世了。这桃花源这段呢就比较好玩，李立群演老师演的，演的是武陵人老陶吧。 对， 然后呢找到了桃花源，因为家庭不是很和满幸福的，跟你刚才那个就是吃药那也差不老多的啊。然后最后呢 大郎起来吃药了、 哎、结果他从桃花源回来之后发现世事也就那样，他们现在也不幸福。这么两段，他就是主要是这两段戏呢，他是怎么取了一个什么手法呢，就是两出戏都定这个舞台剧，定这个剧场了，一起排一起演，你一段我一段，你一段我一段、把整个的过程啊、导演上场啊全融进去了，是一个当年非常非常经典的一段话剧啊。后来也排成了电影，电影的女主角是谁演的呢？林青霞。 哎呀呀， 那我们今天的剧照都是林青霞的啊。我们先来听一段原声啊、我们听听当时的金世杰老师和丁乃真他们是如何啊、诠释的这个江滨柳和云之凡。 好嘞。 我回昆明之后，你会不会写信给我？ 我已经写好一叠信给你了。 真的？ 而且我还算好时间，我直接寄回你昆明老家。明天早上呢、你坐船隔了10天一到昆明，一进家门第一件事情就会收到我的第一封信。 你真的？ 接下来每一天你还可以收到我另外一封信。 我才不相信呢，你这个人哪里会想那么多啊？ 所以我还没有信。 就知道 啊， 到你手上了。 我知道，我常常在想，你在昆明待了3年，而且还在联大念的书，真的是不可思议。我们家离联大这么近，我怎么可能从来都没见过你？或许我们曾经在昆明的路上擦肩而过，可是我们居然在昆明不认识，却跑到上海来才认识。这么大的一个上海，两个人要碰的还真不容易呢。若是我们在上海也不认识的话，不知道会怎么样哦。 不会，我们在上海一定会认识的。 你这么肯定？ 当然，我没有办法想象，我们如果在上海不认识的话，那生活会变得多么空虚啊。好，就算我们在上海不认识，那么我们隔了10年，我们在汉口也会认识。 在汉口， 就算我们在汉口也不认识，我们隔了30、40、50甚至60年，我们在海外也会认识的。我们一定会认识的。 可是那样子的话，我们都老了，那还有什么意思呢？ 老了也很美啊。 我该回去了。 哦。 冰柳啊，你先把眼睛闭上。 干嘛呀？ 哎呀，你别问了，把眼睛闭上。 好。 别偷看啊。 好。 可以偷看啊。 干什么呀你？ 就来啦，马上就知道了。我今天啊，在永安公司看到这条围巾，我就在想，你围上了一定很好看。 你干嘛要花多少钱啊你？ 你别管钱嘛，来这样看看。真的好好看啊！我回昆明之后，这儿天就变凉了，你要天天都围着哦。我今天啊，还顺道帮我妹妹买了2双玻璃丝袜，还帮我妈也挑了2块衣料。今年啊，是我们全家抗战以来第一次的全家大团圆，连我在重庆的大哥大嫂他们都要回来。你知道，昆明每到过年，家家户户的地上铺满了松针，闻着那个味儿啊，那才叫过年呢。 回家真好啊！ 你怎么了？又想家了？总有一天你可以回到东北的，东北不会永远都是这个样子的。 东北又不是双销，回去可以坐火车回得去的。 总有一天你可以回到东北过年的嘛，冰柳。战争已经过去了。这个年头能够保得住性命已经很不容易，很多事情不能再想了啊。 有的事情不是说你想忘就可以忘得掉的。 可是你一定要忘记啊，你看看我们周围的人哪一个不是千疮百孔的呢啊。 有的画面有的情景是你这一辈子都忘不掉的。 可是你一定要忘掉，一定要学着去忘掉。 好。 好，我们刚才听了一下当年金世杰老师和这个我们整个这个、当时和赖声川老师的合作啊。 嗯。 当时他这个江滨柳呢，刚才在咱们节目咱们听这个录音的间隙呢，马岩还这句话当时我不记得，说这个赖声川评价金世杰这一版江滨柳是永远的江滨柳啊。 对。 其实暗恋桃花源后来我们大陆版，就是我们回到有很多演员重新的进行演过，何炅、谢娜、黄磊等等的啊，大家可能看过这些演员，对，很多版本。但是由于这个话剧啊影像资料的问题呢，可能很少有人看到当时金世杰他们饰演的这一版本的《暗恋桃花源》，而且里面那个老陶啊，等回头咱们把下一段再弄一弄啊。这个李立群老师真的也是老戏骨成精啊，那个相当相当棒。好，那我们下面就开始围堵一下，主要就是两个人的戏，而且最乐的就是在结尾的时候，因为两个剧组在这个真舞台嘛，这个导演觉得这江滨柳和云之凡演着演着不老像的，哎，你们这个感觉不对，我得上去给你们说说戏。 嗯， 导演就上来了，特别深沉。就他当年去过上海，这演员们都没去过上海，给人讲戏，演员不干了，我也没去过呀，你能让我怎么样啊？你还想让我怎么样啊？这么一段， 二位辛苦一下，我觉得江金柳和云之凡今天非你二位莫属，尤其你们在我们一个摄像头里面特别适合。 您知道平常比如说我们来嘉宾啊，一般来相声演员那几位是吧，我们都抢着来，你们歇着我们俩来啊。 对啊，你们平常老说话。 像今天你看看咱们专业的演员导演来了之后，我们俩自动往后退，一定要给我们带来这样的精彩的演出，期待着。 结尾导演那会儿归你。 别的 呀，别导演那会儿归你，你上来他俩戏不好给你来讲。 哎行好嘞， 好吧。 好嘞行好。 马导自己打板。 好 然后这个 走我啊，对。 过场的时候呢我可以帮你搭一下啊。 好嘞 来 好嘞。 您自己三二一你自己打板吧。 好的没问题。好来三二一起光。 好安静的上海啊。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安静的上海。好像整个上海就只剩下我们两个人了。嗯，刚才那场雨下得真舒服，空气里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味道。冰柳，你看那水里的灯好像 梦中的景象， 好像一切都停止了， 一切都停止了，这夜晚停止了，那月亮停止了，那街灯，这个秋千，你和我，一切都停止了。 天气真的变凉了。冰柳 唱着歌将外衣披在了云之凡的身上。 冰柳，回昆明之后会不会写信给我？ 我已经写好了一叠信给你。 真的？ 而且我还算好了时间，我直接寄回你昆明老家，一天寄一封，明天你坐船，十天之后你到了昆明，一进家门刚好收到我的第一封信，接下来你每一天都会收到我的一封信。 我才不相信呢，你这个人会想这么多。 江冰柳从云之凡身上外衣口袋里拿出信。 所以还没有寄。 我就知道。 江冰柳将信交给云之凡。 这样你就确定可以收到了。 有时候我在想，你在昆明待了三年，又在联大念书，真是不可思议。我们同校三年，我怎么会没有见过你呢？或许我们曾经在路上擦肩而过，可是我们居然在昆明不认识，跑到上海才认识。这么大的上海要碰到还真不容易呢。如果我们在上海也不认识的话，那不晓得会怎么样啊。 不会，我们在上海一定会认识。 这么肯定？ 当然，我没有办法想象如果我们在上海不认识，那生活会变得多么空虚。好，就算我们在上海不认识，我们隔了十年，我们在汉口也会认识。就算我们在汉口也不认识，那么隔了三十年甚至四十年，我们在海外也会认识，我们一定会认识。 可是那样的话我们都老了，那又有什么意思呢？ 江滨柳握住云之凡的手。 老了也很美啊。 两个人一起看了一下表。 晚了，我要回去了。 这时云之凡去手提袋里拿围巾跑过来。 冰柳，你看那颗星星。 将围巾围在了冰柳脖子上。 你这是？ 我今天去永安公司看到这条围巾，就想起你围起来一定很好看。 你哪来的钱呀？ 你别管钱嘛，你看多好，等我回到昆明以后，这里的天就变凉了。你要常常围哦。我还帮我妈买了两块衣料，这次是我们家抗战以来第一次大团圆，连我重庆的大哥大嫂都要回来。冰柳，你知不知道昆明一到过年，每一家满屋子都铺满了松针，那味道才是真正过年。 回家真好啊。 你怎么了？又想家了？总有一天你会回到东北去的，东北又不是永远这个样子。 东北不是说你想回去就可以坐火车回得去的。 总有一天你可以回到东北过年嘛。 将滨柳伤感地往一边走，云之凡随后安慰他： 战争已经过去了，这年头能够保着住性命已经不容易了，有些事情不能再想了。 有些事情不是你说忘就忘得掉的， 可是你一定要忘记啊。你看我们周围的人哪一个不是千疮百孔的， 有些画面有些情景你这一辈子也忘不掉， 可是你一定要忘记，你一定要学着忘记啊。 好好好，就像这段时间我们两个在一起，你说我会忘得掉吗？ 哎呀，我又不是让你忘掉我们之间，我是说那些不愉快的事，战争、逃难、死亡，你一定要忘记才能重新开始。冰柳，这些年我们也辛苦够了，一个新的秩序，一个新的中国就要来了。我真的要回去了，房东要锁门了。 志凡，再看一眼。 冰柳，我回昆明以后你会做些什么？ 等你回来。 还有呢？ 等你回来。 然后呢？ 这个时候暗恋组的导演上台，副导演随后，导演在两人面前徘徊。 哎呀，不是这种感觉。 对着两人说戏。 我记得当时不是这个样子。 导演，你是说我们刚才戏里什么东西不对吗？ 江滨柳，你要了解江滨柳的遭遇，要看时代背景之间的关系，你更得了解这场戏那是整个故事的关键。 导演拉过云之凡的手， 你看这小手这么一握，是最甜蜜，这也是最心酸的一握呀。 导演，你可不可以把话说的再具体一点？ 从历史的角度来说，当时这个大时局里，从你内心深处应该有的那种所有的那种感觉，一个巨大的变化要来临呢。 导演，我觉得我们刚才的感觉蛮好的呀，情绪也蛮对的呀，这问题是40多年前的事了，我们这么多人当中只有你一个人去过上海，我们已经尽量按你所说的去想象了。你看这边是外滩公园，那边是黄浦江，那边 黄浦江我看你们看的那是淡水河。江滨柳，我告诉你啊，这场戏你要不好好演，等到了下场戏，等你老了躺病床上，你就没有回忆了，你懂不懂？ 好，那你说现在怎么办？ 重排。 从哪开始啊？ 从过年那开始。 接着两个人又重新开始演出。 冰柳，你知不知道昆明一到过年，每一家满屋子都铺满了松针，那味道才叫过年。 回家真好。 你怎么了？又想家了？总有一天你会回到东北去的，东北又不是永远都这个样子。 东北不是你想说想回去就可以坐火车回得去的， 总有一天你可以回到东北过年嘛。 江滨柳伤感地往一边走，云之凡随后安慰他： 战争已经过去了，这年头能够保得住性命已经不容易了，有些事情不能再想了。 有些事情不是你说忘就忘得掉的， 可是你一定要忘记啊。你看我们周围的人哪一个不是千疮百孔。 后边干什么呢？ 有些画面有些情景你这一辈子也忘不掉， 可是你一定要忘记，你一定要学着去忘记啊。 好，就像这段时间我们两个在一起，你说我会忘得掉吗？ 哎呀，我又不是让你忘掉我们之间，我是说那些依依不愉快的事情。 后边干什么呢？咔！哇，好爽啊。 你头一回当导演吧。 好爽啊。 喊咔是不是特别开心？ 是的，每次只轮得着喊走你或走我，这次还轮得着喊咔，很开心啊。 对，这三二一都没轮上，这回轮咔也不错。 是呢。 其实你看这出戏我们就演的时候，他的台词其实相对是平淡的，没有特别多的包袱和这个就是冲突埋在里边。 小手那么一捏呀。 一握。 小手那么一握呀。 啊，甜蜜无心酸呢。 别的都不说。 真的。当时我看的是光盘，看的这部戏的时候，就是你整个的那种感觉，他们是剧组演的一个剧组的人 在演 一部戏， 对， 就那种感觉是一个特别难拿捏的那种感觉。但是我真的、啊、当时真的觉得这几位演员特别特别的棒啊！哎，咱俩来一段，一小段。 来咔那段，你再让我咔一遍。 来咔那段怎么样？咱就从导演上场之后开始。 行，好。 然后呢，由这个这回就得马导来当导演、啊。 来个真导演好吗、 啊？咱们来这个从这个暗恋组的导演上台。 那我来江滨流好吗？你来云之凡、 哦，我真受不了。 让我捏捏你那小手吧，好吗？ 就这么着了。 好， 好，嗯，来啊，从这个暗恋组导演上台，这个马导来导演啊。 好，来， 暗恋组导演上台，副导演随后，导演在两人面前徘徊， 不是这种感觉。我记得当时啊，不是这样的。 导演，您说刚才我们戏里什么东西不对吗？ 江滨柳。你要了解江滨柳的遭遇，看时代背景之间的关系，你更要了解这场戏，就是整个故事的关键。 拉过云之凡的手， 小手这么一握，是最甜蜜也是最心酸的一握。 哎，导演，您能不能把话说得具体一点？ 从历史的角度来说，当时这个大时局里，从你内心深处应该有所感觉，一个巨大的变化即将来临。 导演，我觉得我们刚才感觉蛮好的呀，情绪也很对啊，那问题是40多年前的事儿了。我们这么多人当中，就你一个人去过上海。我们已经尽量按照你所说的去想象了。你看，比如我吧，这边是外滩公园，那边是黄浦江，还有那边 黄浦江。我看你们看的是淡水湖。哎，江滨柳，我告诉你、啊，这场戏你不好好演，到了下场戏，等你老了躺在病床上，你就没有回忆了，你懂不懂？ 好，那现在怎么办？ 重排。 从哪儿开始啊？ 从过年开始。 嗯，好吧，两个人开始重新演出。滨柳，你知不知道，昆明一到过年，每一家满屋子都是铺满了松针，那种味道才叫过年 啊！回家真好。 你怎么了？又想家了？总有一天你会回到东北去的，东北又不是永远都这个样子。 东北不是说你想回去就能回得去的。 总有一天你可以回到东北过年吗？战争已经过去了，这年头能够保得住性命已经不容易了，有些事情不能再想了。 有些事情也不是你说忘就能忘得掉的。 可是你一定要忘记啊，你看看我们周围的人，哪一个不是千疮百孔的。 后边干什么呢？哎呀，有些画面，有些情景，你一辈子你都忘不掉。 可是你一定要忘记，你一定要学着去忘记啊。 好，就像这段时间咱们两个在一起，你说我会忘得掉吗？ 哎呀，我又不是让你忘掉我们之间，我是说那些不愉快的事儿。 后边干什么呢？咔 咔 你看着我觉得当时就眼睛冒火星了，看着我的又不是眼。 咔不是这个江滨柳这不是小手，主要这云之凡这大手，江滨柳捏不住。 来， 小手这么一捏， 甜蜜又心酸。其实你看，我们当时看，我觉得像马导本身就是主要做这个戏剧导演， 嗯， 我觉得像《暗恋桃花源》这类的话剧，应该是着重去学习很长时间的吧。 其实这部戏《暗恋桃花源》，包括《恋爱的犀牛》这种戏，都是包括契诃夫，都是所有爱话剧的人、喜欢话剧的人，或者说做学习话戏剧的人， 嗯， 必排的、必看的本子。 是的呀，你看，别说专业，像我们不专业，传媒大学那个各个院系的那个戏剧之夜啊，这有的 排就排这个， 阴公阴脑的，什么个什么电子工程的。什么数学、外语、物理、化学的，你个牌子全都是这些玩意儿。 传媒大学还有数学、物理、化学， 真的。 传媒大学有自动化专业。 啊，是的。 你看这我给你们。 工学院、理学院、文学。 有微波，有电信， 通信工程 等等等等啊！不是开玩笑，这都是我们的好同学。 不是，就是说啊，非专业的这些戏剧爱好者们，在进入这样的社团、有这样的机会活动的时候，都会把刚才我们提到的契诃夫的名作呀，包括像刚才说《暗恋桃花源》《恋爱的犀牛》啊，这明明啊。给我都来一遍，一年来一遍。 再砍电线，一溜火花带闪电， 一年来一遍。 真的，这个戏剧舞台上呢，确实有几部就是经典的话剧出诞生之后呢，后期我们在很多学习过程中，包括一些爱好者的学习过程中呢，都会努力。但是暗恋桃花源真的很难排的。它大家它没有那么多冲突，不像恋爱的犀牛等等的，这冲突性比较强，喜剧包袱也比较多，台词也比较热闹，这种是比较往前推进的时候，一个大时代背景，包括它本身是戏中戏， 对， 你是剧组的一个演员来演这一段，其实对于学生掌握的时候当时很难，我们上学的时候有人排过这段， 啊，你从你们上学那年就开始排是吧？ 当时我大一， 咱俩中间可差了十届呢，师哥。 这部戏当时是86年的， 是不是？真的，要不然说年年都会排嘛？ 对对对，其实呢也是希望我们现在这个戏剧舞台上有更多更好的话剧。你比如说现在马岩导演，像上一次我们一起围读的是《家宴》， 家宴 啊，现在可能现在到北京的大戏节了，我们还有很多优秀的剧作呢，在大戏节期间呢也会登陆我们北京各大的这个话剧舞台，包括小剧场。感兴趣的朋友呢，给你能关注一下啊，很多也是这次好像是有很多大学生参与是吧？ 对，全都是大学生参与， 全是大学生参与， 数学、物理、化学自动。 我就能想象到，到时候马岩导演给他们排戏的时候，就像当年我们那些师哥师姐看到我们演戏的时候那种绝望的眼神。 对，人家马岩导演接触都是专业演员，哪怕大学生也可能是相关的表演， 也是数学、物理、化学。我跟你说 啊，真的呀。 好啊，在这里呢，非常感谢各位收听收看我们今晚有戏。也感谢二位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一起跟我们围读《暗恋桃花源》这段剧本。 谢谢， 谢谢马导，谢谢唐鑫。好，那在这里呢，感谢各位的收听收看我们北京年广播 FM 98.2 AM 927，带给大家今晚有戏。我是主持人郑磊， 我是主持人王哥。 稍后带给大家的是《博湖点秋香》。 明天见， 明天见。 你的美，留下唇。